那叫离异吧。 对，你也是单身的呀。哎，你不能放离异，现在就不叫单身了。 哎，你嘴都不利索了，我跟你说，琳达。 还有呢？ 现在 你刷牌吧。 大学毕业，23岁，妙龄少女，长发披肩。 窝囊。 不是 窝囊，性格差的。窝囊 就是窝囊吧？29、30来的，孩子上6年级。 29、30，孩子上6年级，合着他20就结婚了。 那可能得36。 啊， 36不 倒推年纪啊， 36不 像， 36比杰森还大大 大1岁，没事儿。 对， 女大一， 抱金鸡， 他也有一个爱孩子心，你呢有那么孩子气儿的那个性格。 你那意思我过继给他是吧？ 不是，哎呦，你怎么 差1岁把我过继给他？ 不是，你想给人当儿子 了呀？ 怎么能有这样的心呢？ 我有这样的心是你有这样的想法。 你说的我过继给他， 行。 我看见过你给扣扣撑扣了。 那同事间帮忙那算什么呀？就那扣扣，扣扣我倒是没看上。嘿， 谁没看谁吧？ 我没看上扣扣，真的。 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 那你为什么跟人家冲奶的时候脸全看着那脸呢？ 因为 你还送人家书，一人给一本，要不 我就一本。 哎呦， 哎，你们怎么知道这么清楚？我都没理会。 你根本就 不就一本书，你们就没有点好心？不是，你们是不是嫉妒我呀？那汤姆是根本人就不灵，搞不上对象。 我人不灵，你哎，你这话说让人家怎么想啊？这琳达是了解我的，是不是？这琳达不了解我。 我也这么想。 你逼着我也送你书呢，是不是？ 送书好像是个坏事似的，让你们这么一说，我送书好像是心怀叵测似的。 哎呦， 哎呀，你抓紧吧。我跟你说，咱公司是另外点，别的公司好像说一部门的非得是吧，一结婚就得给拆开了是吧？拆开一个部门，我是说。 我是说，就冲咱们公司这政策，我就在咱公司这扎根下去了， 对， 就死搞一个。 是你别拿出那个要给人当儿子个劲儿，要 谁拿出要给人当儿子劲儿了？ 不是， 我是要搞对象，你们都清楚了，我是要搞对象的。 我让你劲儿啊，来的太什么猛了。 我是连车带人都是我的， 对吧？给人当儿子去。 Lisa。你有男朋友吗？ 我已经跟你说了，今天你看你又拿了一本书送给我，我都说过了，我真的已经有男朋友了。 Luna，咱能交个朋友吗？ 哎呦，我跟你说，你别再说这个问题，你还又送我一本书，真是的。 Kathleen， 哎，对了，你回来 啊， 跟你说个事儿。 哎，你说， 你把前6本书连这本书一块抱走吧。 哎，我把这一套拿走。哎呀哎呀，我还有戏吗？ 哟，你为了跟人家结婚，怎么跟人家管叫爷爷了？不当儿子了。 重庆有一家企业的老板给3对夫妻档的员工每一家赠送了一辆价值15万元左右的小汽车，以表彰他们对公司的贡献。公司其余43对夫妻也收到了价值不菲的礼品。据了解啊，这家企业有300多位员工，夫妻档就有46对。在普遍反对办公室恋情的职场，这位老板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老板说了，夫妻档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我们给员工发汽车并不是钱多烧得慌或者是摆阔，得到汽车奖励的夫妻档员工都是为公司打拼多年有突出贡献的，我们发送礼物也是想符合一下年轻人的潮流，希望他们能感到温馨呀。 老板是从一个打工妹白手起家创办了自己的企业，他完全能够体会员工们的工作生活的辛酸，知道家的感觉对他们的重要性，因此他十分赞成甚至鼓励员工内部解决问题。 事实证明啊，他这鼓励啊还真是有点帮助，他的得力助手基本上都是夫妻档，涵盖了公司的销售生产管理所有部门。哎呀， 你怎么又触动心事了？ 哎呀，这个我是现在想这个杰森在当的怎么样呢？ 谢老啊，你还有意吧？ 还问呢。 72变，变出新花样。全信有限公司。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好的，杰森。 哎呀， 你怎么又迟到了呢？ 哎呀， 不赖我呀， 车太堵啊。 哎， 汤姆，是他这个理由用了已经1000次、10000次了吧？ 嗯， 他1000次、10000次，他也是个事实啊。 不能早出来一点吗？ 哎呀， 老板最近在抓纪律。